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好，影相情報室同大家見面啦。嗱，就原本我哋就一個系列嘅就係槍戰電影啦。咁但係由於嗰個嘉賓咧，我哋要就時間啊，咁所以我哋就今日改第二個題目。咁但係呢個題目仍然係極度有趣啊。咁我哋下一次咧就齊曬啲朋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做翻槍戰電影系列嚇。咁啊預告咧就係吳宇森嘅 Part Two。 OK， 有多朋友都話喂，林嶺東導演嗰啲都要講講喎。 我哋盡量咧，盡量啦。如果講阿林嶺東，我哋就首先希望講即係佢對阿《吞天奴》嘅影響。 係啊，佢唔係叫《吞天奴》，佢影響咗《吞天奴》。 係啦，就係啦，對《吞天奴》影響。OK， 哇，今日呢個題目咧，就我相信都有一啲嘅hit rate 嘅保證嘅。咁咧就我要首先解釋少少啦。我咧就睇完《追行俠》，係咁啊，同場好多人睇啦。 嗯、都仍然好多人睇喎、 啊，係仍然好多人睇喎、 啊，兩個幾禮拜 睇落去咧，嗰、那個現場嘅反應都唔錯嘅。咁、咧就跟住咧，我又隔一兩日咧睇呢個梵高啊，即係《永恆之門》。咁結果咧就冇乜人睇嘅。 係嗰、那個可能即係嗰個始終個口碑啊咩，啲人唔熟落啊。 係啊，可能 同埋法國片啦、 啊，法國片啦、啊，可能電影公司都做嗰個宣傳咧，未必即係去到嗰啲 去得咁盡。 即係好日想入場睇套戲嘅人度啦，咁咧我就做一個始終方法啦。咁就我嘗試揾到呢兩套戲之間嗰個共通點，咁我揾到喎。OK， 你就揾，即係你一揾到我就揸，我揾到。 我唔知道你要揾乜嘢啦，不如睇下你點樣揾 咧。但係即係都係透過呢個《水行俠》嘅評論嚇、啊，就帶到啲觀眾咧，就都順便聽埋呢個梵高啦。因為如果我哋話，譬如我問心講，我真係想講嘅咧，就係、是、梵高呢套電影嘅、或者梵高呢個題材啊、對我哋呢代人嚟講咧，嗰、那個感覺如何？咁但係如果你話齋講梵高咧，就我有少少擔心，就係已經嗰個 hit 咧有少少即係唔係好保險， 即係似佢嘅嗰個入座率咁樣。 係啊係啊係好大鑊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水行俠去搭單啦。咁就嗰個共通點呢度咧，就係兩套戲咧都有呢個 William Dafoe 啊。咁我讀呢個名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因為呢個 William 呢個字咧，英文入邊咧原本就冇嘅嚇。OK。咁佢亦都有解釋過點解佢用呢個名咁樣嚇，咁我嗰啲我唔詳細講啦。咁水行俠本身咧，其實係嗰個娛樂嘅水準係相當高嘅。 係， 呢個亦都拜個導演温子仁所賜啊。咁我第一樣嘢想問啊，其實呢個即係温子仁啊，算唔算係中國導演咧？ 華裔啦， 華裔 嚇，據算嘅，因為佢嘅成就咧。都是帶住一樣嘢，就話佢有啲將東方嘅有啲未必係一定係哲理，即係總之一啲元素係放咗落荷里活嘅嗰、那個電影裡面嗰度、成功咗，係 啊， 咁啊從嗰個恐懼鬥室開始都有呢樣嘢，水行俠咧就更加我覺得即係可以分析到係一啲東方元素咧，令到呢套戲咧有別於其他嘅呢啲漫畫英雄電影嘅。 係啊，嗱，水行俠咧就照計咧，如果喺神秘之嘅角度咧，因為佢講亞特蘭蒂斯啦，都有啲嘢值得講嘅。 係， 但呢套片嘅我嘅著眼點就咩咧？就係即係呢套片咧，我睇落去就我覺得比較平庸。 係， 咁但係咧， 玩平庸嘅，係 啊， 特登玩 嘅。佢咧就竟然可以話差唔多接近咧，令到呢個 DC 咧就起死回生咁滯喎，係嘛？有啲人咁講啦嚇。咁我睇完嗰個感覺咧，我就似，咦？乜好似我哋六十年代睇嗰啲預言片咁樣嘅？ 黐十千 嗱，其實咧預言片即係六十年代嘅預言片咧，有啲位係好過呢套片啫。嗱，我舉個咩例子咧？就 William Dafoe 玩嗰、那個 嗰支即係變到好似旋風棒啊！ 嗰旋風棒， 旋風嗰種金剛棒 啊！咁咧就六十年代嘅粵語片嘅演員咧係好過佢嘅， 尤其是邊個呢尤其是雨佳， 係雨佳， 雨佳肯定係好過佢，因為我最近睇翻咧嗰套叫做係啊孫悟空大鬧靈隱寺啊，定係雷音寺啊？啊雷音寺，就有呢場戲，咁啊的而且確係雨佳係好啲。 唔係我見到佢好尷尬咯，即係喂點解唔做阿 C C 啊？個天佢真佢又唔係做得好 是考起的你看到他即屈手那些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啊他即你看下去就你見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看這些什麼是不是但是呢即做起上來的動作 很 elegance, 很有即怎麼說 grace, 即那種的味道呢始終就是、西方的演員呢他們是比較難掌握的。這個是其一其二就是什麼呢啲打鬥嘅場面咧，尤其是用木兵器嘅場面咧，我都想同你研究呢個問題喎。係，荷里活點解做嚟做去都係即係差過一皮嘅？ 呢個係功夫嘅問題，因為個演員嘅本身咧，佢練嘅嗰啲武術啊，或者嗰啲叫動作嘅根底咧，其實同我哋嗰啲叫做中國嘅武術係有啲分別嘅嚇、因為佢哋可能咧就全部喺個肌肉嗰個出發，咁、但係咧即係中國嗰個咧根基，如果你講嗰啲叫做係主要叫少林功夫那些出身呢、其實看你的筋經脈那些 我不知道現在的觀眾尤其是香港即是後生的觀眾這套片都很多後生仔看即他們 我做這個節目的其中一個動機想告訴大家就是、現在就真的禮失求諸嘢了就啲六十年代嘅粵片嗰個傳統咧，喺香港嘅電影度咧，完全係喪失咗，甚至冇人睇啊！ 就算佢拍都唔識添啊！ 係啊， 有好多啲年青人 係啦。咁但係原來喺荷里活嗰度翻生喎， 真係何解？嗱，我講未聽有道理嘅。因為以我都有所認識咧，就當時啊，尤其是史提芬士不保同埋佐治盧卡斯，佢咧就喺八十年代嗰度咧已經喺度研究嗰個叫做係。香港的武俠片甚至粵語片時期的那些武俠片、即譬如現在你看到誰那個是豬片衫來的、很中國的東西 是、 但是 他看的時候他不是就叫齋看拿他那些叫做表面的元素、他找到他的結構、戲劇的那個結構咁啊，呢樣嘢冇得好講嘅，因為佢哋嘅嗰個分析嘅班底咧，係真係好有技術性嘅。 咁你要揾翻嗰啲片出嚟先得噶嘛？嗰啲片 有， 即係喺嗰個年代都唔易揾啦。 基本上咧，佢已經有一批人佢喺八九十年代，同埋我講俾你聽咧，即係如果你話係，如果個以一個叫做係留低嘅級。即係嗰啲叫電影的 copy 可能最簡單啦，或者是 DVD 啊，或者是 LD 啊，或者係 VHS 嗰啲咁嘅嘢咧，就係最出名的就是我哋都好熟悉的嗰、那個即係有個大學的影評的人，咁佢咧就寫個叫《香港電影王國》嗰個咧，David Bockwell 咧， 我睇過一本書， 佢好齊嘅， 好齊。 佢嗰啲片嚇，不下於香港電影資料館，佢唔少嘅嚇，就話佢幾有系統咧，咁樣嚟保存。 係啊，咁啊，阿基佬講過咧，其實有兩部分，其一咧就係嗰個動作場面嘅處理啦，係，咁就仲有譬如話啲招式啦，咁我睇到片就。譬如以前我哋睇個風雷火電咁樣，咁全部都係差唔多嗰啲嘢嚟㗎啦，即係嗰啲手勢啊嗰啲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始終強調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嗰個即係兵，尤其是兵喺兵器上面嗰個處理咧，係一招一招嘅，打 block 擋閃，佢完全做唔到嗰種，即係好靈活啊！你譬如話你可以突然間打即係做開呢個動作，可以轉咗其他嘅動作，而且。那個連貫性咧好強嘅，同埋咧就睇到一種節奏感出嚟嘅。咁種節奏感咧就阿基圖強調好多次嘅，就係、譬如話係南方嘅大戲啦，或者甚至京劇啦。咁胡金銓喺呢個即係處理方面咧就好擅長嘅。但係咧佢哋睇嚟，如果跟佢哋講嘅，你唔係睇得少，但係做嚟做去做唔翻出嚟嘅。 係啊，佢我嗰個難做嗰個有好多個原因就出咗嚟咧，同埋佢始終咧就有一個嘢就叫。佢都係叫東施效顰。你就算咧，就算而家啊温子仁咧，佢做嗰陣咧，你會睇到佢個在武器嘅設計裏面咧，佢都已經係好東方色彩啦。即係佢唔單止就係嗰把劍係好緊要，因為 King Arthur 嗰個劍係好重要啦。咁而家佢又玩埋個叫三叉戟，同埋五叉戟。咁樣即係依啲戟，佢你會發覺。 佢講到個擊嘅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誒嗰、那個三叉擊嘅嗰個意義。 嗯、 但係佢咧玩唔到嗰個擊出嚟。 係啊， 所以佢打爛咗嗰時咧，我仲係佢玩二節棍嘅聲。呢啲冇玩。 唔係好流咯，即係因為咧，如果譬如話大家去睇誒葉問。我唔知第幾啊，第三定點樣？佢即係套戲本身就唔好嘅，但係譬如起碼呢個場面處理咧， 係 喂佢真係好過荷里活咯。譬如 好多 一支棍一劈劈兩邊就變咗個八斬刀嘛。 係啊係。 咁你喂大佬，我真係睇落去真係有少少失望。喂，咁就收工啦，真係。 嗱呢啲細嘢咧，我覺得咧都係因為阿温子仁嘅嗰個參與咧，就係、是、令到個戲咧，即係喺 DC 嘅或者呢啲叫漫畫英雄電影裏面咧，佢突然之間咧，我諗好多人睇嗰時覺得有意外嘅收穫啊，都佢估唔到你啊、哎！如果你講埋呢啲嘢㗎，因為咧佢除咗嗰樣嘢之外咧，我諗啲聽眾朋友咧，如果你即係而家叫六十年代開始中意睇電視劇啊電影嗰啲咧，國內人咧。你就會發覺咧，佢前面啊 A part 裏面所講嘅嗰啲，譬如尤其是潛艇嗰場咧，佢、基本上嗰個潛艇嘅嗰個場景設計咧，係玩緊好似 Star Wars 77年嗰時係片場美學嚟嘅，因為咧你會睇到嗰個潛艇嘅設計，同埋佢會落對下面咧喺個潛艇嗰度打交係會開槍嘅喎，邊會咁㗎？佢哋走去搶個潛艇嗰時， 你聽到呢度好似話我哋救病緊套嘢，其實唔 係， 呢度呢套片得嘅，呢套片掂嘅， 佢係玩嘢。因為你在那刻的時候，因為第一他如果純粹那場感情的時候，你會發覺他是即是你會當了他疏忽，但你看那個景裡面，他前面那些燈都很笑的，那些光管燈搖來搖去的， 他還有一些騎呢東西的，那些即是我們說的騎呢東西是正面的。剛才他講的那個就是譬如說三叉戟那裡，他這個他沒有向這個功夫電影 取經啊，因為在功夫電影入邊咧，每一個兵器咧、都有一種用法嘅。譬如以前好耐以前咧，就劉家良已經有啦嚇、即係直情一組戲係拍曬攞曬三十，即係呢個即係兵器出嚟玩嘅。咁以前阿黃飛玉即係關興嗰度，黃飛玉都玩過一套嘅。就係每打一個換一個兵器嘛，咁、三叉戟喺中國個兵入面都有佢自己本身嗰個特色喺度噶嘛。咁、我覺得如果係温子仁，頭先點解我問你係咪中國導演咧？如果係真係中國導演咧，呢度要落少功夫啦，就唔會話去到好似一劈嗰兩邊已經收工啦。咁我真係有少少覺得有啲問題啦。 因為佢始終咧，你會睇到温子仁咧，雖然一個華裔嘅導演咧，但佢唔係正正式式。即係一個叫做係好有受嗰種中國文化薰陶嘅一個 馬來西亞人嘅， 馬來西亞人 喺澳洲長大。 但係我覺得佢係都幾玩嘢嘅。我諗佢即係作為一個導演嚟講咧，佢懂得點樣喺荷里活咧玩呢啲東方元素。因為我覺得佢係咁樣嘅，但係依冇唔係證實咧，都係你個猜測咧。你會發覺佢又擺咗呢啲元素出嚟嗰時。但咧佢做得唔好嗰時，佢就想俾各位觀眾你睇係唔得嘅。點解荷里活咧有一樣嘢係去唔到嗰個水平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咧佢下半點解會咁講咧？你會睇到前面真係好流嘅嚇，但係嗰流咧，你會發覺咧佢容許個流，因為點解佢捉住部戲，捉到嗰個戲嘅嗰個發展咧，佢就覺得係搞掂嚇，因為嗰個係抱得順添嘅嗰個問題。但去到下半決咧嗰陣時嗰個動作咧，佢咁嘅啫。嗱，我真正要俾大家睇咧，我嘅嗰種叫導演嘅功力咧。就喺下半決俾大家睇 啦。咁另外我覺得一個好搞鬼嘅咧，就係有少少鹹蛋超人 feel 嘅，就係嗰個黑人咧，收尾帶嗰嚿嘢。 係啊， 直情係喂大佬鹹蛋超人翻怪獸嘅， 完全係因為咧，你會睇到咧，其實嗰樣嘢有陣時會喺設計上咧，你會失笑嘅。同埋佢講俾你聽咧，佢初初嗰個設計嗰、那個，佢都有啲嘢去玩嘢咧，就話唔得嘅喎，原來要整大啲。 啊，直頭係。場戲真係直情係日本嗰個 Ultraman 嗰個打怪獸嘅翻版嚟噶嘛？ 係咁，佢點解咁樣玩？同埋你會覺得係過癮。有啲人咧，即係嗱，而家證實都係接受得到咧，就係佢開頭佢設計個 form 已經被底，因為咧，如果你即係叫做係有留意嘅，或者喺60年代都已經開始睇呢啲戲嗰啲朋友咧，都睇到佢一開頭嗰時候已經講啊，尼古傑文咧要打爛嗰個電視機嗰陣時候咧，個電視機係做緊到海底人嘅戲嚟嘅。 叫 Stingray 啊嘛。因為 Stingray 咧係一個夢幻片嚟嘅。 後屘佢哋嗰只即係去入侵嗰只潛艇啦。 係啊，有潛艇，有嗰、那個，因為嗰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即係其實雷鳥坦克船啊，即係Jerry Anderson 咧，佢哋咧即係搞嘅嗰個一個好經典嘅夢幻電視劇嚟嘅。咁啊，所以成部戲咧，你會睇到咧，佢就想大家咧，即係勾翻嚟咧。漫畫英雄，所謂漫畫咧，裡面咧就講我哋曾經都講過嘅漫畫係一種思維嚟嘅。呢種思維咧，同我哋叫現實嘅思維咧，就有兩樣嘢嚟，叫二次元嘅思維嚟嘅。咁如果你有揸住呢樣嘢嚟玩咧，咁啊即係呢啲咁嘅漫畫劇啊、木偶劇啊呢啲咁嘅嘢裡面嗰度咧，你揾到一種獨特嘅見解，嚟將佢變成咗一個表現嘅方式。佢做到曬嘅，佢 係另外一個咧，我又覺得就又係雷同啦，我唔敢話抄啦，就係阿 Nicole Kidman 咧，即係飾演嘅呢位亞特蘭蒂斯嘅公主咧，佢跌咗落個谷底嗰度咧，就好似係神雕俠侶啊、小龍女落咗絕情谷谷嗰條橋嚟喎，知唔知啊？ 即係大家以為佢已經唔存在啦，佢到咩嗰度，甚至個仔咧，即係都係聽聞咧，阿媽已經拜拜咗啦咁樣嚇。咁啊，嗰個基本上咧，即係你會睇到咧，依種係有一種叫武俠嘅嗰種元素，咧武俠嘅戲劇元素係好強烈，而家嚟表現出嚟。係好多嘅，唔止嗰樣啲咁嘅，大家睇到咧，佢都話。我尾嗰段咧就好星球大戰，而星球大戰咧都講咗俾聽，我尾嗰段咧就似大鬧天宮嘅，係啊，咁而家大鬧水晶宮咁解， 水晶宮啦嚇，咁喺60年代嘅粵語片咧都拍過好多即係類近題材，但係冇 CGI 冇特技，乜 Q 都冇， 即係羅蘭做蚌精啊， 係啊， 天堂地獄水晶宮啊， 係啊，真係有套戲叫天堂地獄水晶宮啊， 有嘅， 咁就即係我哋唔敢咁誇張講啦，話《溫之仁》真係有睇過啦，咁但係就我整體感覺咧就相當有粵語片 feel 嘅，咁我希望喺度強調咧就係年輕嘅觀眾就唔好覺得時時覺得就係，咦，重新荷里活啲嘢好先進喎。其實不斷 recycle 緊一啲舊嘢嘅啫，係嘛？ 依、這個亦都我覺得佢係今次嗰個叫做成功嘅元素嚟嘅，因為咧佢其實 DC 咧，我覺得諗佢拍呢一個戲嗰時候，佢覺得係要同 Marvel 打仗嘅。咁如果打仗嗰時候咧， 呢套片都輸就冇㗎啦。 係啊，因為咧佢你話佢成功嘅咧就係 Wonder Woman 啦。咁啊 Wonder Woman 之後咧有兩部嘅嗰個叫主打戲啦，即係譬如蝙蝠俠同阿超人嘅對抗嗰個啦，或者正義聯盟。计起上嚟都系失败咗嘅， 我觉得系唔掂啊！嗱，我点解认为温子仁即系今次真系点咧？喂，起码一样嘢，佢讲个古仔讲到， 系 你蝙蝠侠同埋超人嗰个连个古仔都讲唔掂啊！大佬， 佢最讲唔掂嘅嗰个原因咧，就系佢有啲嘢佢揾唔到一种叫做系特別的新角度，因為那個可能去到那一刻時候，即係你可以話西方戲劇咧有時即係開始撞牆，其實撞咗一段時間嚟嘅。而呢部戲咧，即係佢咧就我唔知係佢哋好有心定係誤打誤撞咧。嗱，有一段戲咧，我講咧就係即係好精彩嘅，就係咧佢就講俾你聽水人俠。佢呢一個人咧，佢本身咧，佢好似 King Arthur 即係或者 Jason 一樣咧，係佢係。唔想，即系佢咧就系觉得自己冇条件去做咗一个国王嘅，甚至咧佢知道佢个细佬咧，即系一早已经知道佢细佬已经系水底之王嘅时候咧，咁佢如果佢同佢打嗰时候，佢又话我取代佢位，第一我冇嗰个能力，第二我系唔想，唔想做一个叫海底国王嚟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好精彩咧，就在于个对白个表达到出嚟。咁我覺得嗰個唔係叫穿橋，但係咧就都好關鍵。大家睇嗰段 入場一定要 mark 曬呢一句啦。 嗰句好緊要嘅就係阿媽同佢講，即係 Nicole Kidman 同佢講，因為 Nicole Kidman 你記住啊，佢嗰個角色咧，佢唔係亞特蘭提斯嘅女王嚟嘅，佢係另外一個區域嘅嗰個女王。其實分分鐘咧，因為佢係澳洲籍噶嘛，Nicole Kidman 咧係太平洋嗰邊嚟嘅。佢就講佢聽，佢話阿仔你知唔知國王係保護係國疆土。而你而家我唔係叫你就咁做個國王啊！你要做一個叫 hero 啊，英雄啊，英雄即係 hero 同 king 嘅最大分別，佢係講咗一樣嘢出嚟。佢係英雄， 是要保护的是人民。咁啊，呢个咧就将成个古仔咧，即系从一个叫做咧，嚟讲一个叫 hero 同埋 king， 因为 Jason 啊呢个神话咧，就系、是、由一个 hero 变咗做 king 咧，咁啊 Jason 就衰咗啦， 衰咗啦， 点解咧？因为他做不到 king， 他找不到英雄和 king 的分别。而英雄他最深的感觉他大家听，英雄和国王不同的，国王是保护国土，而英雄呢是保护人民。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个叫义理。这个义理呢，一讲个义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多道理呢都去不到的，纯粹道理，你没有义理呢你就不行。而家咧，我哋都面临咧，即系香港电影咧，就有道理冇义理， 系啦，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巧妙的地方咧 ，Jason 就系当然金羊毛嗰个神话啦。 系啦，系。 咁但系个男主角系叫 Jason 喎。 系咯，咁就好笑啊嘛，咪好玩就呢样嘢。 系个男主角叫 Jason 嘅。 呢个系啊，我觉得就温子仁咧，同埋其实荷里活咧，佢里面咧，即系对于 casting 里面咧，即系加埋星相学啊，或加埋咩咧，一定系 Wee Wun 噶啦。 系 Wee Wun 里面咧就睇到呢、這个。他佢啱係因為咧，佢叫 Jason， 而呢個古仔裏面咧，佢要做嘅嗰個係 King Arthur 啊。咁然後咧就跟住咧呢個咧叫 Aquaman 啊，即 係 全部咧嗰樣嘢咧，佢教咗出嚟咧，呢樣嘢係要揾一個共通嘅元素，個戲劇元素出嚟咧，就所以會令到佢係變成咗天作之合嘅一個角色，係咁樣樣。 嗱，就頭先嗰句對白咧，就我諗就係成套片嘅即係最精嘅地方啦。咁文宣呢套片，我好似喺中國都上得喎。 我覺得佢喺中國上嘅時候咧，華納嚟講係個戰略嚟嘅，佢特登咧俾中國上先。中國咧係比美國更早上嘅，何解？因为我要立你嗰笔钱。但华纳其实我觉得佢有少少当系战争咁嚟讲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之前响大陆蚀咗好多钱， 系 好无理咁蚀咗好多钱，出咗书添噶啦。咁即系因为佢曾经响度咧，就同内地咧一齐建立一啲远线嘅制度啊，将好多西方嘅嗰种经验咧就传咗俾内地嗰度咧，最嬲尾佢要断手，唔要啊，咁嚟走出嚟咧，即系。因为点解咧？原来发觉系一个黑洞嚟嘅。咁但系佢今次咧，佢做嗰时咧，佢又讲俾你听：如果我哋正常发展咧，基本上咧，如果你哋咧，即系个真系叫做系一个叫做开一个系一个好开通嘅一个国家，即系接轨嘅，即系能够同时代接轨嘅话咧，其实华纳佢哋话我哋可以帮到你嘅。 系 如果唔得嗰时，我哋要用一种方式咧嚟等你知道咧，你哋而家喺度即系固步自封咁样嘅。 系啊，但系头先嗰句对白咧，听在中国嘅观众心里边有咩感想咧？ 喺呢个我就好想知啦，因为咧呢部戏咧，我觉得如果当佢哋听完咗之后嗰阵咧。那個咧係可能真係咧，中央唔係好想接受嘅，但係講俾你聽，佢已經成功咗啦，已經係去咗嗰、那個，你會睇到咧，佢識得打呢個金劍招式啦。我只要我俾你首映，你會好開心，俾你第一個做，你比香港更加早添喎。我哋香港咧，如果真係想中意睇呢部戲咧，我都識好多啲朋友咧，就走上大陸睇。咁佢嗱，我幾威咁樣啊，咁樣。不過咧，我覺得呢部戲咧，其實你睇完咗之後咧。我懷疑其實大家睇啊，因為佢對於亞洲咧裏面嚟講咧，係影響力會相當之大啦。而家證實咗啦，大陸佢係好成功啦，香港其實都唔曳喎。咁、然後跟住咧，你會睇到咧，若果佢喺日本做咧，日本我認為肯定好掂。點解咧？因為佢有 Kamikaze 嘅元素喺度，將 Kamikaze 呢個神話，尋武預先記嘅嗰個神話。都放埋落去裏面嗰度嚟，咁啊，對於我覺得日本黨而家都係得個噏字啦，因為日本通常係最遲放映嘅嗰個嚟嘅，所以佢嗰個成就咧，我覺得就不斷咧會出到個效應出嚟咧，大家會討論嘅。 但我覺得嗰個電影嗰個基本嘅結構咧，都係嚟自嗰個金羊毛個神話啦。 係啊，即係 Jason 嗰個 神話。 呢個神話結構 入邊咧有啲對應嘅，譬如話嗰個公主嗰個咧。就應該係呢個 Medea 嚟嘅，咁佢所以入邊佢有頗多嗰個女巫嘅元素，又譬如嗰筆頭髮， 係 嗰個紅色嘅頭髮， 紅髮係。其實咧，你會睇到咧，阿温子仁佢拍嗰陣時咧，佢係將呢、這個海洋嘅年青公主，就同埋 Aquaman 咧係對等咁樣嚟去拍，甚至咧有啲場面咧，你會覺得咧，佢拍完咗之後咧，佢講俾你聽，其實主角係呢個女仔。 即係 水行俠咧，裡面嗰度咧係同佢叫做係金童玉女咁嘅推動， 係咁啊。咁另外就技巧方面咧，就係喺嗰個水底嘅感覺啦，譬如話喺個水底時啲頭髮咧， 係啲好正啊， 嗰度點喐咧？咁就呢個係阿尹志仁嘅功力嚟啦。 係啊， 佢係做到呢樣嘢嘅。 咁佢呢個，我覺得佢裡面咧，即係有好多啲元素咧，即係其實我諗都有好多啲聽眾朋友，我見到佢喺啲網上嗰度咧，佢都已經講，佢話其實基本上咧，如果你用一個神秘學嗰個角度嚟去睇咧，佢嗰啲黑蘇魯神話啊，即係或者我哋之前成日講阿 Lovecraft 嘅嗰啲世界啊，即係都有將嗰樣嘢咧就放咗落 怪獸迷嗰度。 exactly 啦，嗰個即係個古仔講話一個傳說嘅怪獸原來真係喺度嘅，即係嗰啲水底人咧，佢哋都聽聞，係有，但係咧都未見過。但係咧就阿尼古基文咧，佢又講話，佢喺度守住緊啊！依佢哋嘅王嘅嗰個三叉戟就係嗰只嘢。咁嗰只嘢咧就亦都我話點解會咩咧？原來佢將依一隻巨獸，依一個黑蘇魯神話嘅嗰個主神。佢就係比作日本嘅嗰個 Kamikaze 咧，佢後屘喺日本浮奇院見到嘅嗰個九頭龍啊，咁啊，所以佢呢啲咁嘅戲劇嘅設計咧，你會發覺咧，佢相當之有心思，有好多啲嗰啲叫古代嘅神話嘅戲劇元素咧，都放埋落去，就變咗呢部戲嘅裡面咧，即係其中嘅一啲佢要發展嘅嗰啲咁嘅戲劇啊。 係啊，咁所以講到呢個 H.P. Lovecraft 咧，咁大家咧就即係如果係眼唔夠利嘅話咧，就會忽略咗呢啲好明顯嘅 reference 喺度啊。 係， 咁有兩個嘅。第一個咧，佢喺開場嗰度咧，佢就提咗呢個 Jules Verne 嚇，就是、法國嗰個作家。咁呢個作家就相當之勁嘅，啊，佢嘅作品咧，就大家未聽過呢個作家嘅名咧，都一定睇過噶啦。環遊世界七世環世界，係第三探險記， 係 海底六萬里。佢， 嗯， 開頭第一個對白就 quote 咗佢先嘅。咁好明顯呢套戲，我相信應該就係同呢個海底六萬里嗰，那個 海底二萬里 啊，嗰個故事。 呢個係一個經典嘅科幻小説作家，係啊，一個法國好出名嘅一個科幻小説作家嚟嘅。 咁另外一個咧就難少少啦，係稍縱即逝啊，就係 H.P. Lovecraft 嗰本書啊， 係 就墊咗喺嗰個係咪電視定收音機下邊啊？好快一個鏡頭，一錫一錫就冇咗啦！我都幾乎扭走漏眼啊！ 係啊， 我睇唔到本書咩名啊？ 係佢因為佢嗰個裡面咧，佢有好多啲儲心積累啊，佢都知道咧，而家啲觀眾咧，第一部戲嗰度嗱呢個咧。我就即係都計起上嚟咧，就發覺其實 Marvel 就去唔到呢個宇宙嘅，因為 Marvel 咁你聽佢有六個宇宙，咁，但係咧呢，這個宇宙咧就基本上咧佢就漏或者佢去唔到嘅嗰兩個宇宙嚟嘅，其中一個宇宙咧就係咧佢係 DC 一直擁有嘅，就係，是，呢班英雄咧，即係佢哋 DC 嘅嗰啲英雄咧，佢哋源遠流長，佢有一種血統喺度嚟嘅。咁，而你睇到 Marvel 咧，佢講咧其實血統。佢咧就講嗰時候咧，佢去唔到嗰樣嘢，佢講緊嗰個係一個時代嚟嘅。咁所以你睇到 Marvel 嗰啲戲咧，即係佢就講極，無論係天界啊落嚟嘅嗰啲人啊，即係應該有血統噶嘛。但係佢落到嚟嗰時候咧，佢都係成個嗰個時空咧，就係就於喺嗰個二十世紀由嗰個初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去到今時今日或者未來嘅一啲地方。去唔到呢個叫二十世紀之前嘅嗰啲即係有血統嘅嗰啲世界嚟嘅，但係 DC 咧就咁嚟睇，無論蝙蝠俠或者 Batman 或者呢個水行俠今次嘅設計同埋 Wonder Woman 嘅設計都咁嚟睇，佢係有 Royal Blood 嘅。 佢有講呢個 Blood 呢個問題好好，即係一個 血統 嗰個主題嚟噶嘛。 係 咁，呢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出面都大做文章噶啦，咁所以我一開到咧就有個框喺呢度咧，大家會睇到一樣嘢嘅。 係， 咁佢就有講啦，我唔讀個英文啊。佢就温子仁咧，就喺呢套戲入邊咧，就提到相當之多 H.P. Lovecraft 嘅一個嘅主題啊。 係， 咁佢覺得而家呢個作家喺今時今日會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因為佢係相當之種族主義。 係， 種族主義喺佢嗰度講，一定係廣泛之上噶啦。 嗯哼， 咁呢套戲咧有頗長嘅篇幅係。是處理緊呢個問題 嘅， 因為你看後面即係話佢呢個同咩啊，同母異父啊嘛，同母異父兄弟咧，其中一個咧就純種啊嘛， 咁你睇到當然 即係細佬啦， 金頭髮啦，係嘛個面貌 啊，水底亞利安， 亞利安人啦，係嘛？咁佢即係呢個水行俠咧，個即係卡星本身有佢嗰個特殊意義喺度嘅。 係。 咁你大家見到呢個主角都唔係青靚白淨噶啦。 係，佢應該可能係無理有無理族血統嘅嗰啲嚟。 佢係特登要揾一個咁嘅演員出嚟，佢去對應翻嗰個 係。同阿細佬嘅個分別， 個分別喺度， 好明顯嘅分別。 咁你好少睇話，即係一個漫畫嘅英雄係胡蘇納特噶嘛？ 係係嘛？佢基本上咧，佢其實個年紀咧，佢已經唔係好相稱嘅，已經三十幾歲。而家佢仲話，啲人都話唔好提啦，唔好提佢廿幾歲啦，成三十幾咁啊。 咁佢仲夠僵一樣嘢，就係温子仁夠僵一樣嘢，就係佢卡斯呢個海盜係黑人。係。咁基本上成個問題都出曬嚟噶啦。係。就係一度黑人有白人嚇，仲有呢啲。 系血統嗰樣嘢，那個科學家咧就係、是、一個叫學即係佢而家叫 Steven Sin 啊，應該係即係有叫華裔血統，但係佢係韓國演員嚟嘅嚇。 係啊，咁嗰個就基本上就係下一集嗰個主題嚟㗎啦。係 啊，大反派。 佢因為佢就話佢力主又有阿達蘭蒂斯呢樣嘢啊嘛。係啊，嗱咁即係呢一個主題咧，即係譬如呢個血緣、血統、種族呢個問題咧，就。如果在得一百年前嚟講，一定是一個即係所謂法西斯啊納粹黨嗰個即係主題嚟嘅。 嗰啲 咁有啲人就覺得，Luffa 就係近呢一種咁嘅極右嘅思想嚟嘅。 嗯，啲帝國主義嘅嗰啲咁嘅元素嚟。 係啊，咁你所以呢度睇下咧，就温子仁喺嗰個Twitter 嗰度咧，佢都即係答咗呢個問題噶。咁呢個唔係老作，呢個係真係佢咁講嘅。佢話佢都。即係要為呢件事咧，就去花翻嘅即係頭水嚇 ，wrestle 即係佢用呢個字啊，即係摔角啦。咁佢就話咧，我係非常之願意喺呢、這個即係有天分嘅受愛者身上去學習。talented centerful，但係咧就係佢唔能夠做一套咧 AQM movie， 我唔知咩叫 AQM movie， 阿群文啦，即係阿群文啊，不去承認佢對我嘅影響。所以 design 咁呢個就要講英文啦。Fuck it，I'm gonna own it 。One of my character quote his work， which one Black Manta？ 咁佢講下，即係佢其中一個角色就係 quote 佢嗰個，即係呢個作家嗰、那個句子出嚟嘅咁樣係嘛？Black Manta 咁樣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荷里活都即係頗為呢個政治正確性呢個問題咧，就傷腦筋嚇。 係，成日要打交啊，打仗嘅。 係啊，即係你譬如話你涉及到譬如話 Me Too， 咁依家我哋講啦，譬如梵高嗰度有 Me Too 嘅水圖啦，即係你而家譬如話喂，大家去拍套片或者寫一個劇本嘅時候，即係太多呢啲咁嘅政治正確嘅問題咧，就要兼顧嚇嚇。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就不需要解釋的，我喜歡這個作家，不喜歡這個作家咯，是不 是？有時那個呢，即是因為呢，他有大部分的人就將他，譬如你喜歡不喜歡的東西呢，這種愛憎呢，就放在那個前頭來的。即係要好 似，仲有攞咗一個政治嘅尺度去量度一套戲個標準啊嘛，係嘛？ 咁啊，呢個係即係已經搞咗好耐嘅時間咧，即係令到大家咧就冇得升咧， 係啊， 即係掛住喺呢個角力裡面嗰度咧就冇咗個融和。咁我覺得佢呢部戲都講到明嘅，其實套戲裡面有好多元素咧，你一睇咧，佢好似 Flash Gordon 咁樣咧 ，make fun， 怒鍋，唔好搞鬥爭。其實咧，佢裡面咧一種叫做係。在戲劇裡面找到一種叫做樂趣出來，那個是重要過它裡面呢，你那個叫政治立場的。 是啊，但是他譬如說溫子仁拍這些，他們都是用一個很商業的角度看，就說最重要就是不是說這套片即是你贊不贊好，最重要是人們入場看先，入場看咁而家就即係普遍都冇反感啦，咁佢已經完全成功㗎啦，就唔好講呢套片即係有啲咩嘢話藝術成就高啊，佢唔係好 care 呢樣嘢嘅。 係，咁唔係高嘅，不過其實係高嘅，即係以嗰個叫做係普及文化裡面嚟講咧，佢係得咗嘅。 係啊，咁你點解釋阿温子仁嗰、那個？即係佢處理呢個雙類型電影嗰個成功之處啦。嗱，我坦白講，我就唔覺得呢套片係佢最好嘅電影嚟嘅。 我覺得最好咧就係、是、都係佢拍呢個 Fast and Furious， 係 即係生死時速。 啊，咩啊？因為佢拍嗰個版本，佢最重要咧就係剛剛嗰個最主要嘅主角佢過身，而佢要揾一樣嘅著眼點咧，即係話你點樣令到依部戲咧，即係嗰個主要嘅演員咧就走咗之後咧，而依部戲仲可以繼續。咁呢個生死邊緣裏面咧，佢落咗一個好靚嘅一個手法放咗落去。咁但係呢個 Aquaman 咧，我覺得佢因為佢叫初嚟報道啦，呢啲叫漫畫英雄嗰個咧，但係非常之正。 但係個心理壓力好大喎。點解嗱？你 DC 同 Marvel 一路睇到就係、是、哇，即係跑成即係爭成條街啦。咁有啲都可以挽回嗰個頹勢嘅，譬如 Wonder Woman。咁一個電即係導演，譬如話。温子仁咁，佢都唔算，佢都唔係叫好資深啦。 係 即係去到一個咁啊，就係話個票房壓力應該相當之大啦。係 啊，佢我諗呢個咧，佢對佢嚟講咧一個好大嘅考驗嚟㗎，因為佢呢個咧就標誌到咧就係而家嘅嗰種咧，即係喺度行緊華納啊，同埋係Universal 咧行緊想玩一種叫 Dark Universe 嘅個世界出嚟啊嘛，即係。黑即係樣叫黑色當道嘅嗰個時刻嘅時候咧，有樣嘢咧，佢要用一種顛倒嘅方式咧嚟睇個戲嘅。咁我覺得佢揸住呢個水人俠嘅嗰陣時候咧，我覺得佢又妙啊！我唔知佢係咪咧，即係以呢個可能佢嘅東方嘅直觀嘅因由，因為佢有好多次啦咁樣咯。佢玩到原來 Aquaman 咧有樣嘢好得意，大家你睇 Aquaman。嗱，依個水人俠個名咧 ，QUE， 如果你加埋 STION， 變咗係好嘅 question man 嚟喎，係嘛？Aquaman 咧，即係佢有個 question 喺裡面嚟嘅喎。咁你會睇到咧，呢個 哇， 係啦，你會睇到過癮咗咧。佢將呢個咧裡面咧，即係佢有好多依種叫做係衝突嘅元素咧，用一個叫做呢個係會製造問題嘅一個故仔嚟嘅。咁嚟咧就推動佢呢個戲裡面咧。咁所以你會發覺佢裡面有好多矛盾嘅，同埋我諗即係如果大家都有睇 Aquaman 嗰時咧，佢都會睇到咧，佢有一個最過癮嘅元素咧，就係、是、William Defoe 嘅做嗰個角色咧， 首相 係同阿公主啊，佢一個好微妙嘅關係嘅。如果你將咧用 King Arthur 嗰個古仔嚟去睇嗰時候咧，就係、是、話。King Arthur 佢嘅嗰個老師係邊個？梅林。原來呢個梅林咧，當佢變咗做女人嘅時候咧，就而家個新嘅King Arthur 都係咁樣嚟講嘅。就梅林不再喺度嗰時候，原來有三個女巫幫佢手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好似你話齋 ，Medea， 你點樣睇佢啦？ 係啊，嗱，咁啲觀眾如果唔熟呢個神話，我只能夠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是、Jason。咁咧就佢原本一個王國嘅王子，咁咧就俾人咧就趕出去，咁佢要翻去攞翻個王位，咁要攞嗰個條件咧就係佢揾到金羊毛，咁咧佢就幾好揾到嘅喺某個地方，咁但係就嗰個皇帝唔肯俾佢，咁但係佢溝咗嗰個皇帝嗰個女啊， 好似條女溝佢， 唔係個女咧意思唔係嗰個即係女朋友係，佢真係娶 魔女嚟嘅嗰個 係，即係佢個女兒，咁呢個女兒特別嘅地方， 即係魔王嘅女兒， 佢係女巫嚟嘅， 係女巫。 咁、但係咧就一見鍾情啦，咁就Jason 咧，即係搶個金羊毛之後咧，個皇帝就發咗癲，即係 追捕佢， 追捕佢派咗佢自己嘅仔嘅。咁呢個女巫咧就喺佢男朋友同埋嗰個屋企人之間做一個抉擇，就結果佢要咗男朋友。咁呢個抉擇就唔係走唔緊啦，就因為佢個細佬都死埋。 佢要唔係碎咗佢細佬碎屍啊？ 係啊。 嚇！又擺翻落個海度，整一個魔法陣喺度，令到個阿爸追唔到佢。 嗱，呢個去到呢度咧，呢部分咧就同個故仔冇關咁，但係大家都應該知下嘅，就係咧佢跟住咧就同呢個 Jason 咧就結合咗啦。咁但係 Jason 咧就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就發覺另外一個國王嘅公主更加 希臘嘅公主， 更加著數。咁啊，始亂終棄。咁始亂終棄咧，就呢個女巫咧就做一件咧就好轟天動地嘅事。就劏咗佢兩個同佢呢個即係生嘅仔， 生嘅仔 就好頭先你講嘅碎絲萬段咁樣，咁呢個就 勁啊！ 呢個就人倫悲劇啦嚇。 係佢仲要令到嗰個阿二奶咧，其實我送件新娘 送件衫俾佢，咁著件衫嘅時候咧，就嗰件衫著火嘅。咁呢、這個呢一部分咧，就以前一個導演以嚟嘅帕索尼尼拍過嘅。 是很驚心的一個故事嘅，同埋因為跟住咧，依個 Medea 咧就係跟咗嗰個希臘王，即 背叛了自己的老公，咁亦佢繼續活下去。然後 Jason 咧，佢最撚尾咧，人又冇，二奶又死咗，啊兩個仔又冇嗰時，最撚尾佢喺佢嗰架船咧 ，Aquila 嗰個船嗰度咧，俾個船桿跌落嚟嗰時候咧， 我懷疑咧，譬如話我哋點樣講呢部分咧，我懷疑兩即係當阿群文兩三集之後咧，都有少少呢、這個 會有 呢、這個古仔嘅， 肯定有， 肯定有。 點解？因為咧，即係而家啲人都有提問咧，就點解你講 Aquaman 嗰度咧，佢要去嗰地中海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島裡面見到嗰啲希臘神嚇，同、埋要俾個嗰、那個嗰、那個 樽、那個、西西里島 係啦，西西里島嗰邊咧，即係佢點解要擺落嗰度嚟整咧？因為嗰個位啊。就是 Jason 咧，即係嗰啲 唔係嗰個傳説係阿納蘭蒂斯最初第一個嘅可能性嚟嘅， 係啊係 嗰個位啊 嚇。咁佢嗰個亦都咧，因為阿 Jason 咧，佢係嘅受咗嗰個係阿宙斯啊，同埋佢個老婆嘅嗰個眷顧嚇，同埋以阿 Jason 作為一種叫做係鬥爭嘅一種角力嚟嘅嚇。咁啊，所以佢裡面咧。DC 咧就揸住呢個 Aquaman 咧，就將 Aquaman 咧就深化咗佢，就變成咗咧就係所謂咧就即係 Marvel 咧去唔到嘅嗰樣嘢，就係佢將呢啲遠古嘅起因啊，即係人類嘅神話啊或者戲劇嘅起因咧，就放咗落呢個人物嗰度嚟去推動。咁佢出到嚟嗰時候咧，就到目前嚟講咧，你會睇到佢呢一個設計咧係成功咗嘅喎。 係啊，係啊。好啦，嗱，咁呢度咧就因為咧嗰個網上咧都有好多精彩嘅資料咧，就涉及到 Lover 嗰個對呢部戲嘅影響啦。 係， 咁所以咧就呢度我都要介紹一下嘅。咁佢都有講噶啦呢一段啊，佢就話咧H.P. Lover 邊一個小説啊，邊個短篇小説咧係同呢個戲直接有關嘅，就係、叫 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 嗯哼， 咁呢個佢話係 direct inspiration 嚟嘅，就直接嘅呢、這個。即係阿狂文嘅古仔嘅來源嚟嘅，就係話咧喺嗰個地方度咧，喺 New England 就應該喺美國嘅東部啦。咁就嗰度咧就有啲人咧同一隻水嘅怪物係合交咗。 嗯， 咁呢隻水嘅怪物叫 The Deep Ones。 嗯哼，咁 呢、這個即係喺呢個古入邊咧講呢個古仔嗰個人咧，就發覺原來佢就係呢種人同埋怪獸合交嘅一種嘅。嘅產品嚟嘅，就要接受咗佢呢個咁嘅命運，同埋佢呢個咁嘅即係身份，就喺水底生活。咁所以你聽到就係、 咦，咁咪即係呢個故仔咯， 即係咁。直情呢個故仔嚟噶，直情呢個故仔嚟噶嚇。 咁但係咧就 Aquaman 咧，佢嗰、那個佢仲有樣嘢咧，就最慣啦。譬如如果你講阿 Lava 嘅King Lava 唔係阿 Lava 嘅依啲咁嘅古仔嘅時候咧，佢貼到落去嗰個黑色老神話嗰時間咧嚇，我哋中國咧所謂嗰啲叫黑社會啊，紅尤其是紅幫、青幫，就係呢啲咁嘅傳聞，原來係都有淵源嘅喎。係係 好啊，嗱咁啊。嗰、那個我哋後即係跟住咧就會再去咩啦？咁有一個好刁鑽、好刁鑽嘅，咁我喺度講下就係咧，就佢原來咧就係嗰只怪獸咧就係呢個朱迪安特斯 係 嘅配音嚟嘅。 OK， 咁咧就呢、這個咧就最近又發生一件事啦。係，咁咧我同阿基佬睇過一套戲咧叫《歡樂滿人間》嘅， 係 Mary Poppins。 係啊。咁咧就嗰、那個古仔本身近年又拍過嘅， 就 Tom Hanks 拍就嚟嘅，唔係 Tom Hanks 拍嗰個就係即係同個作者噶嘛， 個作者 跟住有個翻拍版咧嚟緊噶啦， 嚟緊啦，因為我見到 trailer 噶啦， 係已經美國上咗畫啦，好勁啊，神奇保姆佢亦做而家， 咁呢個 Mary Poppins 將來神秘之後會講噶啦，你唔會點解唔會睇明啊？點解喺神秘之後講咧？咁我而家賣個關子先，呢套片嗰、那個呢、這個古仔後邊嗰個故事咧，就好神秘之嘅 feel 嘅 ，OK。咁原來咧就係呢套片咧，即係而家《水行俠》咧又要同呢、這個即係《歡樂滿人間》呢件事咧要掛鈎喎。 係 Mary Poppins 咧， 係啊係啊嚇， 唔單止叫同期公映咁簡單嘅，仲有好多裡面嘅過癮嘢嘅。 係啊，咁原來咧就朱莉安德斯咧已經83歲啦。 係嚇。就幫嗰個 怪獸 大怪獸咧配音怪 配音 嚇，幾過癮咧你話？ 係啊嚇，咁、所以有陣時你話呢啲即係戲咧，你又唔好睇佢話真係好好細路仔咧，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嗰個觀眾嘅要求高咗啊，同埋睇啲戲咧就以前就俾細路仔睇，但係而家咧就唔係而家大人都去睇，大人睇咧就你就要。擺好多嘢度啦， 係呢、這個就我哋就而家即係最主要講，你睇一部電影嗰度咧，你有叫 多重的閱讀的方式的、嗯、一般的那些觀眾可能純粹娛樂那個呢，那個呢就叫做最最表層的嗰個閱讀法嚟嘅、嗯、你中意唔中意啊，過唔過癮啊，即係咁嚟。咁但係咧，就有一啲觀眾咧，佢要睇咧，或者佢已經儲咗好多即係睇經驗嗰時候咧，佢就要睇啲多一啲嘅嘢嚟。尤其是咧，即係有啲叫好有樣叫哇睇鬼啲嘢咧，你能夠令到我覺得過癮咧，你又需要有一種叫深層嘅閱讀㗎啦。 咁另外咧，就有一個演員咧，就我又覺得值得提提嘅，呢個就 Dolph Lundgren 啦。 嗯。 就是、啊、以前跟洛奇打的過， 係 佢即係個六尺幾嗰個北歐人啊， 係 咁啊，做呢個 Nereus 嚇，咁就係嗰個應該係個國王啊，係嚇，咁就呢啲卡城又係本身有佢特殊嘅意喺度啦。 啊，嗰、那個一個即係喺歐 Rocky 裏面講咧，就佢、是、係一個叫喺歐北歐啊嗰度走嚟嘅一個，沿住嗰個體能嘅訓練咧，非常之強。 嗰、那個佢喺嗰套戲入邊就講做蘇聯人嘅，蘇聯人， 蘇聯人 嚟嘅。 咁佢嗰個佢今次咧，佢做一個慈父啦、嗯啊，一個，但係佢出到嚟都擺個型都已經掂曬嘅啦。係 啊，嚇，嗯，好啊，咁啊，即係最後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啦，就係邊一個角色入邊 quote 咗引述咗呢個 H. Lover 嘅故仔咧，就係、是、個黑人， 嗯， 嗰、那個年青人， 係 啊， 咁即係個復仇者， 復仇者，咁跟住佢下一集就應該係主角嚟㗎啦， 主角啊。佢同埋啊呢個 Stephen Sin 啊，即係嗰個科學家咧，就大家會同謀咧，就變成咗啊水行俠咧一個最大嘅勁敵嘅。 係好啊，咁啊，基本上咧就即係呢部分咧就 satisfy 咗嗰啲想聽水行俠嗰啲人啦。但我仲想講一樣就係梵高，咁所以咧休息一翻翻嚟咧就講一講呢個梵高啊。 好。